一首来自韩红的《一个人》，有些伤感的歌曲。今天呢是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细细想来呢，时间过得还真的挺快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工作上呢也是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就像打怪兽一样过了一关又一关，然后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值。那2017年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变的依旧是陪伴你的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节目中呢依旧会有小礼物送出，是我们 MyFM 100.5 的精美周边，2017年台历一本。想要获得精美台历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我要台历，数量有限，随机送出。一首迪克牛仔的3万英尺开启今天下午的 Miss Forty。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侵蚀，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阴影，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锁定 MyFM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我依然为你 上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 Sophie。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霾，微风四到零下二摄氏度。元旦期间呢也是晴天为主，最低温度是在零下二摄氏度左右，但是会有中到重度霾，所以已经计划好外出的话呢，就要戴好口罩，全副武装。哎，三天的假期你打算做什么呢？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分享一下，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FM1005， 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未臣千方百计。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you left. The first date, man, I didn't kiss her and I should have. And when I everything that day. Had gone all wrong and been trampled on and lost and thrown away. Got to the hallway, well on my way to my loving bed. I almost didn't notice all the roses and the note that said,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out late, tapping on your window. When we're on the phone and you talk real slow, cause it's late and your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you left the first date, and I didn't kiss her and I should have. Swift 美妹作为美国乡村音乐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她的歌曲我们都很熟悉了。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Our Song。美妹呢，可以走青春的校园路线，也可以走高雅女神范儿，加上金发碧眼和鲜艳的大红唇，让很多人为之疯狂。其实除了外表完美，她的各种才华能力也是一流的。十岁的时候开始写歌、写小说、写诗歌获奖，在剧团呢表演。十四岁不到的时候就开始以乡村音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少年时候呢，她已经创作了很多歌曲，是典型的出名要趁早哈。这里是 MyFM 101.5 Miss Forty， 我是 Sukin， 李翊君，动力火车，痛。

放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成都是赵雷钟爱的城市，就像很多多情的游子一样，在流浪全国的途中辗转过很多地方，总有一些他乡会成为故乡。成都呢，对于赵雷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于是赵雷为他喜爱的城市创作了一首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赵雷的《成都》。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接下来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We'll be right back.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是及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刘德华，练习。最近呢，刘德华参演的电影《长城》正在热映中，这部电影呢也是《十面埋伏》之后刘德华和张艺谋在电影里的第二次合作。尽管这部影片让张艺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但是在刘德华看来，张艺谋拍电影的热情从来没有改变过，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到最好，但现在已经是能够掌控范围之内的最好了，非常高的评价。那如果感兴趣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王征，阳光变成淡蓝色。 咖啡和泪水，守候夜晚的流星落在了哪里？我把爱人换成你，藏起对谁的记忆，永远不想起。悲伤

Party。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第二小时的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彭坦和春晓，一个是模特，一个是乐队歌手，两个人的浪漫恋情呢让人羡慕。听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颁奖典礼的后台，那时候互相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对对方都是一见钟情。更加令人羡慕的是，这样的一见钟情的爱情最后还走向了婚姻的殿堂，而且在今年的三月份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宝宝，非常的幸福。接下来来自彭坦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盛宴，我们笑。

是闭着眼没有回头， 爱你我会好好过，不让这些眼泪白流。 一首来自白兔，我知道白兔呢最近发行了新歌，歌曲还没有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们的造型非常的抢眼，姐妹俩是穿起了中国风的旗袍，在古典装扮中透露着时尚感，装扮也是非常贴合这首单曲啊，叫做桃花旗袍。曲风呢是电子感的中国风歌曲，用女生轻音合唱的方式让歌曲更加入了少女情怀。白兔说这首歌很特别，非常适合新年这样喜庆的日子，穿上传统旗袍唱着这首中国风舞曲，希望能给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带来桃花运。哎，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可以非常的幸福，没有脱单的要赶快脱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罗志祥 Touch My Heart。 잘 모르겠어 이렇게 다가 있다고 그렇게 쉽게 생각했었는데 언제든 부를 수 있을 거라고 난 믿었었는데 어떻게 난 해야 할지 어디서부터가 잘못된 건지 이 사랑을 피해야 하는데 네 모든 게 너무 그리워져 네가 사람이 되지 않기를 빌었어 너만은 절대로 아니기를 빌었어 넌 사랑이 아닐 거라고 수도 없이 나를 속여왔어 잠시 스쳐가는 인연이길 바랬어 아픈 상처만 내게 남겨질 테니까 하지만 알면서도 너의 모든 것이 욕심이나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春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金盾才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一生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顾银幕淡然动尊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等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下一秋风有人为你等催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清真一线绣不尽鸳鸯枕此生笑傲风月瘦如刀催人老来世君无忧朝朝多想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冰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生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顾银幕淡然同尊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下一秋风有人为你等催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清真一线绣不尽鸳鸯 真。只有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说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新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旧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绣不尽鸳鸯枕。 林宇春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蜀绣》。蒋思卫是2017跨年演唱会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李宇春春春也将登上跨年晚会的舞台，并担任零点倒计时的表演嘉宾。他将带来新专辑《野蛮生长》的三首歌曲联唱，和300人同台零点跨年，陪大家燃爆全场，非常值得期待。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歌名非常的有趣，是李琦唱给妈妈的歌曲，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尝不同幸福的滋味。担心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不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来自邓紫棋《画》。 最近呢，邓紫棋演唱的美国科幻冒险电影《太空旅客》的主题曲《光年之外》正式发布。《光年之外》作为电影国语版的片尾曲，将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电影是讲述了两位太空旅客之间令人动容的纯粹爱恋，将于2017年1月13号正式登陆内地，可以期待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ily 101.5 Miss Forty， 我是 Sophie。 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숨겨왔던나의수줍은마음모두내게줄게 yeah, yeah, yeah. 차가운나를움직이는너의미소닫혀있던나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是天公地道，稍安勿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一切会安好，我知道。什么叫安好？别计较，不会就很好，挥散的勇气忘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来自 Karen 莫文蔚《一切安好》。今年呢，莫文蔚会登上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而且表演形式非常的特别，她将要搭档钢琴家朗朗和戏剧演员裘继荣一起跨界表演京剧。莫文蔚呢也带来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就是古筝，两个人要来一场钢琴加古筝的情色合鸣。所以说钢琴加古筝加京剧，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里是 MyFM 10.5 Miss Forty， 我是苏品。接下来黄磊，我想我是海。 的沙滩

情歌没有告诉你是梁静茹加入环球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新婚后重返歌坛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哈，面临的压力会更多，往往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转折。刚刚我们听到的情歌没有告诉你，其实一亮相的时候遭到了不少的差评，虽然概念很不错，但是梁静茹不需要有太多的神秘感的捉摸不定，就像她的音乐之旅一样，虽然是一帆风顺，但不是一趟华丽的冒险，而是布满深深浅浅踏实的脚印的道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1.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何洁 Emma Dumi。

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刘德华《小丑》。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解救武先生》的主题曲，歌曲贯穿着满满的孤独感，也表达了对温暖归属的渴望。刘德华呢，用一种娓娓道来的口吻诉说着歌曲背后的温情和感动。马上听到刘德华《小丑》。 M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站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寂寞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随时随心好音乐，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这个会开交，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敬美。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导师们呢经常会在改编歌曲时爆发出惊艳的表现。上期节目中 JJ 林俊杰面对罗志祥的经典舞曲《精武门》，不仅展现了他的吉他功力，还一改往日的优雅气质，变得率性随意。不少网友就表示说，从《女儿情》到《精武门》， JJ 的每一次改编都让人惊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JJ 自己编曲，非常经典，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也能够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 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极限释放冲动。 盛开。 他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在他心里的我永远是那么傻。他就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在他心里的我永远是那么傻。他就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 这是来自王啸坤《笑话》，非常感性的一首歌，有一些自嘲的意味。这里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苏萍。2017年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邱泽一起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邱泽是台湾歌手、演员、赛车手，2011年的时候出演了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表现亮眼。最近因为唐嫣和罗晋曝光恋情，邱泽作为唐嫣的前男友，也是一度上了热搜榜。好了，不八卦了哈，马上听到邱泽的新世界，一起来听歌喽。 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有了感动，消失很久的阳光温暖了我的心头，曾经受了伤的心不愿付出真感情，现在就要重新来过，迎接未知充满挑战的明天。新的世界充满新鲜，活出生命的滋味。新的世界，新的事业，更高更远的明天。好多好多的昨天，找不到一个解脱。你的眼睛望着我，两颗心一起跳动，曾经受了伤的心不愿付出真感情，现在就要重新来过，迎接未知充满挑战的明天。新的世界充满新鲜，活出生命的滋味，新的事业，更高更远的明天。曾经受了伤心，不愿付出真感情，

告别雾霾，放眼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众趣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众趣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来自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描写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感到无奈，但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去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就好了。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刚刚的歌曲呢，是王力宏表现了对生活的态度，接下来是薛之谦对爱情的纠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来自薛之谦演员。

内心的渴望，好音乐的力量势不可挡。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北京时间16:46，这里是 My 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马上就要迎来元旦三天小长假了，假期呢天气不太好，雾霾会比较严重，外出的话要戴好口罩，还有气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要注意保暖。我们今天的 Miss Forty 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是树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假期快乐，拜拜。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商贸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OneRepublic 是不折不扣的流行摇滚，不如说他们是励志摇滚，每首歌都几乎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催人奋进，还能深度挖掘听者的内心力量。这样擅长唱励志歌曲的 OneRepublic 一定是演唱励志主题曲的不二人选啦。电影《附属美丽》的主题曲 Let's Heart Tonight 这一次就全权交给了 OneRepublic。 这部电影集结了威尔史密斯、爱德华诺顿、凯特温斯莱特、凯拉奈特利、海伦米勒等大牌，好看着呢，正如这首励志歌一样好听着呢。 说起 OneRepublic， 有的小伙伴们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也正常，谁让他们是红人不红歌的资深代表呢？想想当年红成那样的 Apologize 和 Mercy， 也没有让 OneRepublic 晋升成为一线乐队，说来也略微有些遗憾和可惜。一般美国乐队的粗线条不同， OneRepublic 的音乐性感细腻，音质更透着一股英伦摇滚范儿，这该感谢谁呢？当然是主唱 Ryan Tedder 啊，可别小看了这位爱蹦高和爱摆兰花指唱歌的男人，他可是以制作人身份获得格莱美大奖的才子呢。今天就说到这儿吧，祝 OneRepublic 早日人比歌更红。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